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人们印象中啊，相声演员所使用最多的乐器大概就是玉子和竹板两种，这玉子是用来演唱太平歌词的，而竹板则是演员用来表演另外一种曲艺形式数来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一起聊聊相声数来宝。数来宝是流行于中国南北各地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由于它的词句朗朗上口，所以也有人管它叫顺口溜、流口折、链子嘴。数来宝最初的起源是艺人以走街串巷，在店铺门前演唱所钱。由于艺人把买卖铺户所经营的货品夸赞得丰富精美，仿佛能增添更多的财富，因而呢得名数来宝。直到清末民初，数来宝这种艺术形式才开始进入了小戏棚子演出。数来宝诙谐风趣的艺术特色和相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啊，他们就把数来宝这种曲艺形式引入到了相声段子当中。数来宝这段相声就是重现了旧时数来宝艺人走街串巷演唱所钱的情景，并在其中加入了插科打诨的包袱。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志明、黄宗民表演的数来宝。 这个相声曲艺形式之一， 对， 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哎，有这么叫的 杂耍吗？ 嗯， 耍弹变练， 嗯， 说学逗唱， 什么都有。 我最爱唱。 哦，您还喜欢唱？ 不过干唱我可不唱。 哎，怎么还干唱啊？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哎，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甭找 啊， 在这儿呢。 哦。就这七块板啊。 啊，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着， 别小看这七块板。 嗯， 哎，这七块板别小看。 怎么 不好掌握？ 什么呀，就不好掌握 一般人打不了。 这一般人打不了啊。 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哟，这还有过门？ 哎，先来过门乐器吗？ 嗯，行，要过饭。好， 什么叫要过饭的？什么话呢？ 啊，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别听他的啊，说错了， 说错了。 哎，错了。 嗯， 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你叫我走我这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这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哎，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不是你呀、啊、来巧了、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哦，一句话我都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对，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是我 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哦，这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不是你贫不贫呢？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啊，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哦， 从夫子无食困陈菜，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呢，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不论道，不论你回汉贺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你都要啊？你知我这什么买卖？ 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认不清。 哎，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我这是啊切面铺。 行了，竹板打我就卖大布，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 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你不说那么开棺材铺吗？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 切面铺 啊， 切面铺没意思。棺材铺，棺材棺材，棺宝发财。 哦啊，不、发财也不开棺材铺， 就棺材铺吧。 不 小。 哎，停，咱别对付行吗？我就是切面铺。 别介， 什么叫别介呀？ 这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哦，你熟我就得救活你呀、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对，切面铺 就切面铺， 切面铺 那可不， 竹板打我的卖大布 啊。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哎，切面铺 怎么样 啊？行， 切面铺。 嗯， 切面铺卖切面， 这不废话吗？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的嘴里特别筋道，买卖好大赚钱。 走，多可气啊。我呀、切面铺不开了， 不开了， 我改买卖， 改棺材铺。 对了， 一头大。 不，停，谁改棺材铺啊？ 改什么？ 我呀、我卖冰棍儿。 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我卖着玩儿不赚钱。 卖冰棍儿 卖着玩儿、 行了。这个竹板打我的真有趣儿 啊。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卖冰棍儿。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不，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哪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冰棍儿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都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不，我这冰棍儿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你这太别扭了。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儿。 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哎，好，好，这词儿行 啊。这词儿怎么样？ 好。 嘿，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不错。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开水白糖冻成冰。没完了是吧？ 这不好吗？ 好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 你的意思呢？ 你得往下唱啊。 还往下唱？ 那可不， 吃冰棍 啊，